听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雨辰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老虎不怕老鼠，傻傻分不清楚，男也不怕女主，是白了被糊涂，小赌不怕豪赌，小矮人别怕土，人母不怕清楚，是早人是自古， 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曾经的世界眨过两天，如果不想每天以泪洗面，你到底这快长大你的双眼，为什么脸你要冷冻的不变，可是我鲜艳发芽新信念，宽大的天根本会不会方便的演唱长腿的面， 越来越喜欢 没人没相恋， 越来越喜欢 能光景可怜， 越来越喜欢 快勇往直前， 就像在所难免 不知道见面， 像不

就坐遍的床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过太忙不理想，觉得最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偶尔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不要再来 关注这样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王珞丹呢最近在节目中透露哈，说自己至今在北京还是租房，同时呢也说到租的房子是装修好的，拎包可住。他认为不管是租还是住自己的房子，只要有家你在的地方就是家。他的这个料呢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唯一的感觉是伤伤伤。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再回忆继续梦话。我以为我从此能快乐飞翔，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就让我

终会一事无力，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情的事。如果你好好的身体，你我才能永远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你不是问题。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住自己，在每一段的你，总会一生无疑。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说到对于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尤其是进入北京这个城市比较晚的外来者，想买房安家的就是一个梦想，但价格呢却不是明星买不起的原因。尤其是王珞丹这个级别的艺人来说呢，随便一部电视剧的片酬就足够买下五环那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又到了最心爱的季节，找合适的人相点一杯你喜欢的咖啡，阵阵香味又仿佛昨天。黑色是静止光源，咖啡是大人的暧昧，眼看着你而我的字眼，你说的说停再多我也不刷子上，听起来都那么绝对。

安稳又怎么对得回？与你相偎，为了你痴，为你累，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能可退？曾几时起，你给了谁？ 应该说呢，北京的房价确实呢现在涨得是非常的高，但是一线明星买不起房。对于房子，明星不是买不起了，而是不需要，他们租的房子的租金比大部分房农的月供还要高很多。比如说金星在上海租下的豪华住宅年租金上100万，他的观点就是要租就租最好的房子。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结束。

在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之后，齐新庄镇马不停蹄再鼓干劲，就打击2016年10月至今新增违建迅即作出部署，规划重点范围，明确时间节点，继续坚持既定的政策攻心鼓励自拆冥顽不化强力打击的方针，稳步推进拆违工作取得的新战果。今年齐新庄镇新增违建共计33家，分布在13个村，耕地面积43亩，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通过舆论宣传造势、喷拆字、发通告及政策攻心等举措，促使4个违建户完成了自拆，对7个顽固违建户实施了强拆。截至目前，已完成11个违建拆除，拆除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拆除耕地25亩，另有13个违建户正在自拆中。下一步，齐新庄镇将继续加大力度，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彻底根除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毒瘤。7月6号，我市公安机关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嫌疑人范某某进行了依法处理。范某某，男，1988年4月出生，系我市齐新庄镇人。7月2号，范某某、刘某某等人到齐新庄镇政府要求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事宜，因对镇政府接待人员的答复不满意，部分村民便用三轮车堵住镇政府大门，致使镇政府当日安排的中心工作无法开展。期间在做大量劝解工作无效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准备挪开堵门车辆时，范某某等人强烈阻挠，引发冲突，造成现场一度混乱，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受伤住院治疗。对此，三河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范某某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混淆公众视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极大地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阻碍了重点工作的有序推进，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严惩不贷。一是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惩处；二是严厉打击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予以处理；三是严厉打击制造传播不实信息行为，要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是惩恶扬善的利器，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任何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企图以非法的形式来损害国家、集体、其他公民合法权益、达到个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任何挑衅法律尊严、逾越法律底线、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都将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搬起石头砸伤自己的脚。暑假来临，青少年自主时间增多，骑车上路行为大幅增加，安全成为快乐假期的前提和保障。近几年因骑车行为的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不断增加，而由于青少年不遵守交通规则，引发交通事故的数量更是占了很大比重，所以青少年骑车出行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和担心的一个问题。市公安交警大队工作人员提醒广大骑车朋友，一，在城市骑自行车不准带人，必须靠右侧行驶；二，骑自行车下雨时不准打伞；三，骑自行车不准撒把；四，骑自行车不准突然猛拐弯，要先减速慢行，前后瞭望，伸手示意，确认无车辆临近时再转弯；五，骑自行车不准相互追逐、驱赶进驶、嬉戏打闹；六，骑自行车不准扶肩并行；七，骑自行车不准攀扶其他车辆；八，搭载人员必须安静规范地乘坐在自行车后座位上，不许站立，更不许坐在车把上。九，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里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十，骑自行车不要接打手机，也不要手里拿着任何东西。红顿情，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今年以来，市工商局进一步深化商市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一是大力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紧跟省市局部署，确保各项改革落地生效，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多证合一改革途径，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制度性成本。二是深化先照后证改革，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切实履行双告知一承诺制度，推动市场主体登记信息与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互联互通，推进证照衔接。三是深入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落实好放宽住所登记条件、企业名称核准全程电子化，放开省市县三级企业名称库等改革措施，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和应用工作。四是完善市场主体快速退出机制，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畅通，确保个体工商户简易注册登记试点取得实效，力争形成经验做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关于在村级煤改气施工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鉴于我市在今年的煤改气施工建设中有文物出土的情况，为做好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通知如下：一、我市域内地下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二、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四、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实施原址保护；五、在进行煤改气等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联系电话附后；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国有文物；七、凡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故意或过分损毁国有文物，盗窃、哄抢、私分或者非法侵占国有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追缴，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九、对于煤改气等施工建设过程中发现出土文物及时上报信息的市民，文物部门将视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十、对于积极提供线索举报文物被盗、被抢等不法行为的市民，经文物部门和公安部门查实，文物部门将视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三河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办公电话：3212439。三河市文物管理所办公电话：7706505。三河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冬病夏治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重要方法。燕达医院的三伏贴是一种由传统中医的治疗法结合针灸、经络与中药学，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产生微面积化学性热性刺激，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贴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正逢时，燕达医院中医科预约电话：03163306047 330-6047。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心情很差，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 说到明星在北京，很多他是不会买房，不是买不起，而是觉得不需要。王珞丹代表的明星群体呢，显然任意来和安迪这一挂的，他们已经不需要为进入这个城市或者是为获得一方的空间而烦恼。这一些为了房子近乎歇斯底里的芸芸众生，才是一线城市买不起房仓皇租房的真实故事。 情绪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留在那年的街头，变一点明亮的门口。时间是一对追着人要的狗，冷不防就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种伤口。笑了无数次以后，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天空，谁会动着命运的手，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不管你快不快乐都是场旅游，伤痛不会有心的留，我趁着风的

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啊没了我却痛不得，感觉在炽热也不能浪费的去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不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够够一个不能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代表你的自由。